断心肠无断魂，家财如瓦锅，找大地要出门，意外结束一笑 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倦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去往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？老全儿子，师太探那报道，曹操受粮者，乃叫将张合在北，夏侯渊一拥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金持马，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 Bye.